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这里是鬼岛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五星的你。本节目会邀请敢说敢言的中国人，或者曾经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目前旅居在海外的华人们，来跟我们分享中国政权，小至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大至他们所处的产业，借由各方观点来了解什么是中国，希望能带给全球华人及华语听众最赤裸没有包袱的内容。 欢迎回到来自五星的你，我是鬼岛之音的 Emily。 在中国做社会运动会遭遇什么样的困境？社运人士又如何在压抑的大环境下为理念奋斗呢？上一集我们听到在中国科技公司上班的 Peter 以平台的角色聊言论审查，而本集我们邀请了曾在中国社运组织女权之声工作七年的 Ada，分享他从成立初期加入，透过线上社群及线下活动获得广大的关注。不过到最后，不仅女权之声的社群账号被永久删除，连公安都亲自上门警告。 Ada 将分享他做社会运动的经验与心路历程，以及他对小粉红被环境刑诉的同理。接下来我把麦克风交给主持人 Y 平妹。本集采访时间为今年3月。 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 Y 平妹。在中国做社会运动可能是最不讨喜又没有赚头的工作了。今天我们邀请来的是曾经在中国女权之声工作七年第一线的社会运动者。女权之声是致力于中国女权运动推广还有处理女性议题的组织，过去和中国女性运动者都有紧密的合作，协助他们的联系还有资讯的传播。在2018年，因为中共的压力下，新浪微博还有腾讯永久停用女权之声的微博还有微信的账号之前，他们已经拥有了25万的关注者，在运动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过去也和中国知名的女权五姐妹密切合作。这女权五姐妹呢，曾经针对公厕男女分配不均的问题发起占领男厕的活动，也曾经穿着带有红色颜料的血婚纱，以行动表演的方式来传达拒绝家暴的诉求。这些举动呢，让他们成了中共政府眼里的激进分子。而习近平在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之后，对于网络言论管控还有对维权人士的滥捕越来越严重。 然后那个时候警察就有到我们的办公室，然后就说你就不要搞这些了。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非常认识或者意识到你的这个人身安全，或者说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的这种风险是切实存在的。 女权五姐妹曾经在2015年三八妇女节的前夕被捕，同一年的7月，中国也发生大量逮捕维权律师、麒麟九大抓捕事件，整个社会运动的空间明显缩减了。最后女权之声的微博账号在2018年的三八妇女节的隔天被永久封锁，所有的努力还有累积的25万关注者一夕间化为乌有。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曾经在女权之声担任编辑，现在人在香港大学做研究助理。这集我们不只是要谈他过去经历过的中国女权运动，也让我们能够了解在习近平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之后，中国社会运动者的处境。我们第一个可能要先请你分享一下，就是你观察到现在中国的一个社会运动的状况，可能就比较是行动派的运动，目前还能看得到吗？ 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国来说，整个的社会活动的空间或者说公民社会的空间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被压缩，所以可能就是我自己所在的女权的运动也好，还是说其他的社会运动，包括劳工的运动，或者说那些所谓的更敏感的去做民主人权这方面的工作的人，这样的一些活动或者说组织，其实都已经非常难存活。可能从组织的层面来讲的话，我感觉可能就是还有一些可能在社区相对来讲是比较活跃的组织会存在，但是一些去做倡议的组织，做 advocacy 的组织，其实现在来讲，我觉得不管各个领域，可能都会是特别困难的状况。 你刚说做社区的是指什么样子的？ 可能在社区做一些服务型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对，就是比较理想的状况可能是一个机构，因为如果说你只做服务，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问题最后都是一些制度的问题，一些政策的问题，法律的问题需要被改变，那这样子你可能会去做一些 advocacy。 那现在我自己的感觉是这种做服务类的组织还会有一些存在，但是做想要去做一些政策改变啊这样的一些组织其实就生存空间就会特别的困难了。 那你是从2011年就是从香港中文大学的性别研究专业硕士毕业之后回到中国，你就直接投入这种薪水比较低然后又很累的就是非政府组织 NGO 然后去做推广女权运动的事情，那你可以稍微说一下当时中国社会对女权或者是对女性主义是怎么样的氛围吗？ 那个时候我是上大学的时候，本科的时候接触到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这些东西，是那个时候觉得他给我特别特别多的启发，有给我这样的一个框架角度去认识这个世界，解答了很多我的疑惑。我接触到女权主义之后，我是特别想要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可能看到每天看新闻或者什么东西会觉得这个社会本身有一些有问题的地方，你想要让这个社会可以变得更好。但是呢就是在那个阶段是特别孤独，就是因为就是你接触了这些之后，你周围的同学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事情本身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他们可能本身并不关注，那我想要去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呢也很困难。所以我当时在香港去读那个 master 是特别想要去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但是也不是很成功因为当时香港人比较关注本地的议题，然后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是特别特别想要找到这样的一些社会组织或者说 NGO 然后去工作当时其实很难找到，因为我不知道可以从哪里找到这样的一些信息当时在网上有搜索，搜了之后呢其实你对他们的了解也都特别有限，所以也是碰巧因为那个时候是女权之声刚开始没多久的时候，应该是10年左右，当时我之前的同事建了这样的一个微博的账号，然后看见他在招实习生，当时我记得我半夜写了一封特别长的邮件，然后去讲我多么多么想要去参与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那样的状态，就是有一种报国无门的状态，就是说你想要加入到这样的一些运动或者活动当中但是找不到，起码我觉得在当时中国社会就是讨论或者关注这个议题的人其实是特别少的。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在我们学校图书馆想要找就是跟女权或者跟性别相关的书，就所有加起来我觉得就只有两个书架这样子，那个时候出版物也不是特别多，大多数是就八九十年代有一些翻译和出版的一些作品。性别的话题在当时不是一个被社会大众来说是被认可的话题。我记得当时我跟我的朋友或者我认识的人讲说我要去找一个做妇女工作的机构工作，他们就问我是不是要去妇联政府的这个妇女联合会，所以就是这个是非常不一样。其实我想要去非政府组织，而且大家也不知道非政府组织是什么，就是 NGO 你也很难去解释，所以一切都是特别难解释的一个状况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包括我刚到女权之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受众其实都只是可能是很小一群人，我自己的感觉是一些城市里生活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些女性会关注这个问题会比较多，但是大家那个时候好像都是一种相当于讲是比较抱团的状态，因为你可能在身边会很难找到共鸣。 那你从2011年进去到2018年这之间，你们应该也是会开始往外想要去扩展这个理念嘛？那你在宣传上的策略会有怎么样子的改变吗？是怎么去做议题的发散？ 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做过网站，当时有做一个电子的刊物叫女生电子报，我们是希望能够去回应当时的一些社会关注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是比较有意识的，就是说把女权跟这个公众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热点的议题相结合，以我们有性别的角度去介入这样的一些议题的一个尝试。但是女生电子报其实当时的订户也不算特别多，可能也就几千个吧，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社交媒体的就是流行给我们带来很多机会的，比如说就是微博，然后到后来微信，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网站，比如说SNS 的网站人人网或者校内网这种，然后豆瓣现在都还存在的，然后包括后来的知乎也都尝试过。但这个传播呢可能一方面发布文章或者是写一些评论 不只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跟很多当时在中国还是比较活跃的一些关注女权议题的个人和组织都有一些合作， 嗯， 所以是把线上的传播跟线下我们去做一些行动， 嗯， 相结合起来，就那个时候做的很多的行动，包括还有一些街头的活动啊，希望能够去吸引到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来让大家意识到原来社会中存在这样的一些我们觉得不平等的现象，并且它是可以被改变的。 那在回应各种时事的时候，或者是你们会发在网站上面吗？ 我觉得在微博出来之后，其实大家后来的用户的习惯也都不是在网站上了，其实我们就是去哪里，就是哪里人多我们就去哪里，就是用户比较多的地方 哦，这样子曝光也比较快啊，就是当这个议题在发烧，然后它刚好跟女性的权益有关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就是发挥的时机。 对对对。 那这段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是你们在做积极做这件事会被删帖吗？或者是就是在群众的回复中就是会被攻击吗？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比较少，我自己从2011年开始那个时候经营我们的微博，然后到2013-2014年的时候有微信，微博和微信其实就是我们最主要使用的平台。所以比如说那个时候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介入过一个上海地铁性骚扰的一个事情，然后那个事情是就是上海地铁的公司的微博发了一个就是他是谴责受害者的一个言论的这样一个帖子，所以当时是我们在网上有一些讨论，然后我们在上海的伙伴然后有去现场做一些行动，然后当时他们用的那个 slogan 就是我可以骚你不能扰， 嗯哼， 这句话当时其实在社会上激起了特别大的一个争议，那个时候大家很多人是反对这个的，他会觉得就是你可能被骚扰还是因为你自己有一些问题，所以就那个时候这个社会上的认识就是不如现在这么那个怎么讲呢，进步。我记得那个当时还有人就是发私信然后来骂我们，然后但当时我们也觉得就是说，在你发了一个，我们在比如说在微博上发一个 post， 然后所有人都是转发都是支持啊，然后都是赞同你的话，那可能这个还是在一个小相对的小圈子里面，那如果有人开始骂你了，而且就是专门发私信来骂你了，就是因为就是他出圈了，被更多的人看到和讨论，当时我们都会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有争论总是好过就是没有人关心这件事。 因为刚刚提到就是会跟一些女权的运动者一起合作嘛，那他合作的对象比较知名就是女权五姐妹， 嗯， 也就是可能在比较多是行动，可能是行动艺术或者是快闪活动这样的情况，像刚地铁那件事，刚地铁那件事我印象就是他应该是地铁官方发了一个照片，然后那女生穿的很少很露， 对，是可以透视可以看到的， 对，透视装，然后他就说啊，你不要穿成这样就不会被性骚扰或是怎么样子，所以他们为了这件事去反应，然后他们可能穿的是其实是戴头罩吗还是一个面罩， 对，有一个人是穿的是面罩全身都是，然后还有一个是穿的是短袖和短裙， 他就是要讲说性骚扰这件事情 跟你穿什么没有关系， 对，你就算穿长裤穿牛仔裤都是一样，有可能只要那个人有这个犯意的话所以他的重点就是在不要检讨被害者。那刚刚说的那个女权五姐妹，就是里面的人就有包括王曼嘛，然后韦婷婷、郑楚然还有李婷婷跟吴荣这五个人，你在跟他们的合作中，就你的观察，这样的方式容易打进一般民众吗？引来的效果是你的预期中吗？ 其实女权五姐妹他们五个人不是所有人都是在同一个机构工作的，但是他们当时的身份确实都是在 NGO 工作，但是他们五个人都是比较积极和活跃的参与到青年女权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或者行动中，所以我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就是说，通过一些吸引眼球的能够得到媒体关注的和报道的这样的一些行动和活动来获得关注，然后从而想要去造成一些政策上的改变，还可以有一些公众教育的作用。比如说当时我们做的这个占领男厕所的那个事情，其实它是比较非常早的一个行动，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是在于说当时我们是在从广州开始，然后到北京，然后在一些其他的一些城市，然后有做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现场的快闪嘛，因为女厕所排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男厕不排队但女厕排队，只要在人多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这样。那当时我们就做的就是说，让这排队的女生可以去男厕所去上厕所，其实只占3分钟的时间，然后很快的，然后我们就离开。 所以其实当时就是通过这个活动，那当时有很多记者和媒体去报道，然后在社会上有一些讨论，让大家把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生活中的现象认识到，这其实是好，比如说是因为这个厕所的设计和空间分布的不合理，造成社会上的其他的群体没有办法公平的享受这个城市中的设施，所以实际上可能最被大家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去做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快闪。但实际上在做快闪之前，我们也有去做一些在不同的城市去做一些走访和调查，也有向一些城市的管理部门去写信，向他们去投诉建议，然后有一些改变。所以实际上就是在看得见的这些行动背后，其实还有很多是不被报道和没有看见的一些工作，包括还有一些在全国开两会的时候会去找这个人大代表去提这样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建议等等。在这个活动过了很久之后，其实全国的住建部它是有出这样的一个通知去改变厕位的性别比例的，但是这个过程呢，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段时间。对， 所以你们另外一方面会去跟政府反映，那它是在你们做了这个行动之后，就是快闪行动之后才有改变，还是说在之前就已经慢慢的有在做调整呢？ 在他改变的时候，他不会讲说我是因为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压力，但是说如果说最初没有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占领南侧的活动，我相信大家都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可以被改变的问题。我没有办法某种程度上去证明就是有多么一个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其实一定是有关系的。我记得我当时有去音乐节，就是那个地方有几个厕所就是把它全部改成女厕。 那所以你们在做就是这些快闪跟行动艺术的时候，政府或者是官方会有意见吗？就觉得说你们做的这个方式破坏秩序啊，或者是带来不好的后果啊，不良示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阻止你们的声音吗？ 会，从一开始就有占领南侧这件事情也有。当时在广州有了第一个占领南侧的活动，我们说要在北京再办第二次，因为广州那个活动本身就引起了特别多的报道，然后当时就是在北京这个活动的时间被透露了，刚才通知了很多媒体。那天我一到那个地方，我就发现，哎，这个警门口好多警车，就警察已经先占领了厕所了。所以就是，然后当时有临时换到另一个地方，当时大家都特别的慌乱。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间还有一些线下活动的空间的时候，在现场会有一些阻挠和被制止的状况。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太担心，就是我们虽然有一些 Plan B， 需要有一些备案，但是当时觉得还是可以被应付的，包括就是。我们去做那个2012年的时候，我们去情人节的时候，我们有去做一个受伤新娘的活动，其实是跟这个反对暴力有关的。 家暴，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在北京的前门大街上，是非常核心、非常商业、游客非常多的一个地方。当时我们有去拿一些牌子啊，然后他们穿的是婚纱呀，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保安就来跟我们讲说啊，你不可以在这里拿牌子，你们这个没有经过批准，然后你们才可以在这里拿一个牌子。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不拿牌子，我们就在这里拍一下照，我们就走。结果就走完了这一条街，大概走了半个小时左右，然后陆续的就是有开始有保安，然后有一些警察过来，最后那个警察就把我们赶走了，一直是目送，就记得警车开着一直送我们到了地铁站。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是现场会有一些阻碍，但是我觉得大家当时没有太担心这个问题。 你觉得就是不管是保安还是警察，他提早去那个厕所帮你们占领了厕所，他们是怕你们会让秩序混乱吗？ 对啊对啊，这是所谓的扰乱公共秩序嘛。因为你在那里拍照，然后但是很多人会去看，会有很多人来围观，就会有很多人围在一个地方。 那第一次在广州办的时候，媒体他们对你这个活动的评价是怎么样 的？当时我记得是蛮支持的，媒体还是想要这个正反两方的一些，但是他们我觉得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大家特别想要去报道这样的一些活动的，所以是有非常多的媒体的报道。 不管是公厕还是穿着血婚纱反家暴这些活动，都是在2012年左右嘛？ 对，2012、2013、2014，就是这几年。 那这期间就是有更难去做这件事情的迹象吗？还是其实都一样，遇到的阻碍都差不多？ 其实2012、2013年之后就已经有一些，虽然可能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会陆续有一些就是被警察骚扰或者说制止活动被取消等等这样的状况出现，但是对于我们的组织来说其实当时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影响。但是我们可能认识做其他议题的组织，不管是说做劳工的，就当时还有公民啊、新公民啊什么什么等等这样的一些组织，在我们之前其实就陆续有受到一些打击。 那我们知道就是女权运动它本身是要对抗父权男性霸权，那追求的就是两性平等。那追求平等当然受益者不会是只有女生嘛，男生也会有，因为在父权体制下面男性也常常是受害者。 对， 但是我们在对抗父权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群本来就是在优越地位的人会来捍卫这些过去这个他的优越权利，这就是女权运动最常遇到的阻力。但是在中国好像还要在面临国家机器的压力，因为可能女权运动或是LGBT 这些性别运动在中国会被认为是美国式的政治正确，或者是被贴上境外势力的标签。那这样子当我想要反对你们女权运动的时候，我只要贴个标签好像更容易解决我不想要的这个女权运动的出现。那你在女权之声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吗？就不管你是在评论还是说你是在线下对外的发声，会有人直接说你们就是被境外势力干扰想要阻止你们发声吗？ 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听到这种，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其实在2015-2016年之前其实都很少有这种所谓的境外势力这样的一个说法。到了2017年的时候是这个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出现嘛，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标志。其实在之前的话，可能大家更多的讨论或者说更多的反对声音是来自于这种观念上的这种争论，或者说他觉得你这个女权的议题不重要，或者说我觉得家暴的问题只是一个小的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很多是这种意识层面还没有达到，但是他没有开始说去质疑你的这个组织的资金来源啊，或者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过去大家都是针对事件讨论，单纯是观念上面，或者是我们在针对就是某个事件我们有两方不同意见在争论。 对，可能也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影响没那么大，就是这讨论的人还不够多。在那个2015年3月份的时候是女权五姐妹的事情，是政府的开始去打压一些最核心的这个女权运动的组织者和组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同时呢，因为这个事情当时在中国整个的报道是被禁止的，当时知道这个事情的人特别少，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在国际媒体上是有特别特别多报道 的。所以这个是2015年之后就是开始有的一个风向，开始释放出一个讯息说他不想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官方自己已经有了，不需要再去成立一个组织去推广女权的议题，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这个迹象是在2015年之后看到的。我记得当时妇联还有一个在微博上也有一个账号，因为我们的账号叫女权之声，然后他后来搞了一个账号就叫女性之声。 所以其实蛮有趣，因为你2011-2018中间刚好习近平上任，他做了国家主席。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就是女权五姐妹她被逮捕了这件事情，跟她想要收紧这个言论自由的空间或是组织的空间是不是 有很大的关系？ 对， 你们在运作的时候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包括后来她也讲了说就是她觉得有一些组织是居心叵测啊，可能想要颠覆国家，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风向出现，是不是跟她的那个政治的一个方向有关？ 我觉得整个公民社会社会状况的社会空间的压缩，就是也是它是一波一波的这个打击。它可能先从所谓的最敏感或者所谓的政治目的的这样的一些组织开始啊，然后比如说到劳工的组织2012年的时候也有，然后再到比如说2015年到女权等等。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是这些被打压的公民运动的一部分， 就是清单之一，只是还没到你们，前面还没到你们。 就是说其实你被打压某种程度上既跟这个议题本身也有关，但是呢它也跟这个运动本身在当时可能是还算是比较活跃的这样的公民运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力量存在。它的这个信号非常明显，就是说不希望你有这样的影响力。 因为你们还会走到线下跟民众互动嘛，其实那个影响力是蛮大，因为只要有人拍照然后传到了网络上，那个扩散的速度就会很快，所以他可能已经早就在你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把你们默默放到了名单去，会这样吗？就导致2015年就是女权五姐妹她可能会是第一个在女权运动中先被逮捕的一个关键。 我觉得可能一直以来都是有搜集一些各方面的一些资料吧，只是说为什么最后是这，比如说这五个人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也很难讲，因为我们也不是这个北京公安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人。但是其实觉得很感慨，可能在我最开始去想要去做，在回到中国去做这个女权运动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有一天你可能会因为你去做这些女权的活动而被抓，这是我在女权五姐妹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因为当时我们觉得没有，因为可能在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没有人会觉得女权的议题是敏感的， 因为没人讨论。 对。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你们也操作的不错，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 对，所以有时候开玩笑就是说，可能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我们，这是我们的成就吧。 太成功了。那刚刚提到的女权无姐妹是在2015年三八妇女节的前夕被逮捕吗？那之后在网络上女权之声的发言开始有一些阻挠情况，应该也越来越明显。那因为像2017年2月就曾经被新浪微博就是禁止发言30天，然后到2018年三八妇女节的隔天微博跟微信就永久停用了。那我们要现在谈就是在2015年，就是你看到了女权无姐妹被逮捕之后，你刚好提到说你那时候才意识到可能会有一点危险，对你自己的这个工作来说，那你们的这个组织的运作上面会变得更低调吗？有做任何的改变吗？ 我觉得15年之后其实最大的调整，比线下的活动变得特别的困难了，就几乎就没有再做过线下的活动。像之前的这种街头的活动的风险是极大的增加的，可能我们之前会碰到的状况是你在现场被取消或者被暂停。我觉得到了15年之后，我们太容易被锁定了，你可能你做了一个活动，你还想要这个活动有一些影响或者被报道或者有被别人看到的话，那你很容易可能你自己会被找到。所以就这个是你会怕之后被算账，这个是比较让人很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方面。你以前的那种策略其实整个是改变的，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培训，那我可能以前就是发在网上，你谁愿意来我们都会让你来。那现在的话呢，你会变得比较隐蔽，就是比如说我不会透露我的地点，大概告诉你一个时间，然后你报了名之后，我们经过筛选之后，我才会告诉你在哪里，或头一天才通知等等。但即便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后来也很容易被警察发现，然后再取消等等。就这种简直就是像猫鼠游戏一样，就是很多时候你是要通过各种方法，然后去钻一些空子，然后找到一点点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空间，这样。 所以在筛选人的时候应该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吧。 在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我觉得他的当时的一个矛盾就是说，你一方面你作为一个活动来讲，你是希望有更多的你不认识的人来参加，你可以扩大你的影响力，但同时不认识的人参加呢，他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安全感，因为你害怕这些人会去举报。所以其实真的我们也遇到过这种状况，我们可能甚至都没有公开发布过任何的信息，只是通过这种口口相传的方式，三号警察又知道了这个消息，然后之后你又所有人被找等等，就是这种就简直都是这种就是在搏斗一样的这种方式。对， 就是连参加人都会害怕吧，就是可能怕被牵连啊，或者是怎么样。 会啊会啊。 那参加的人他们会被骚扰吗？或者他们有做好心理准备会被骚扰吗？ 我觉得有一些人是有准备的。我觉得15年之后很大的问题是在于说，那我们的活动做不了是因为我们找不到地方，酒店不定会允许给你、就是或者定了之后，然后好，那比如说受到一些当地的压力，然后他就跟你讲我们没有办法接你们这个活动等等等等，这种事情是非常常见，就是遇到太多。对于我们来讲，你组织活动就变得特别的神秘。那这个时候对于参加者来讲的话，可能如果有人不太了解状况，也会很担心，就是说你们这个是不是一个做传销的组织，搞得太神秘了，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希望比如说你们注册一个安全的邮件，或者用一些安全的方式来联系。就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练习，或者说要不停的去试，然后你可能才能够时时刻刻想一些新的一些方法来应对当时不同的状况。 因为之后就是同一年2015年也发生了就是709大抓捕，那这个是很多维权律师被捕的事件。你们看到了这个事件发生，你们会更害怕去做组织吗？ 那个时候明显的感觉就是说，你会觉得就是整个这个社会空间是不断的在收紧的，因为它就是一波一波的打压嘛。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大家是普遍处于一种比较灰暗的一个状况吧，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个被打压的一个状况不太看得到这个尽头在哪里。 那你当时候你家人会担心你吗？ 我记得那个时候16年吧，我家那边的国安去找过我的父母，因为觉得可能找你自己没有用，然后就找你的家人能够给你最大的一个这个压力 威胁。那时候他们有跟你反映这件事情，然后你还是继续做了嘛？所以你成功说服他们继续待在原本的位置上吗？ 哦，这是一个过程，就是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虽然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父母当时是觉得 你这个又不稳定，然后收入又很低，然后也很不安全。我当时真的没有觉得不安全，但他们觉得不安全。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跟他们之间的这个怎么说呢，斗争的过程其实从11年我选择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实际上我是花了蛮久的。我觉得在15年比如说或者是有警察去找过他们之后，他们反而会担心，还是担心，但是他们就处于放弃的状态。我爸可能是这样子，因为我爸之前特别想让我去考公务员，以前每次国家公务员招考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又要开始报名了。但如果说警察去找过他了，他可能就死心了，是因为就是如果说我在某一种名单之上，我过不了政治审查呀，对吧？所以我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较量，他们觉得可能就是我这样子也很难被改变了。所以对，我其实我家里还算是比较幸运，我觉得是我父母放弃了，放弃改变我。 那你们在2017年被禁止发言的之前，有发了什么很明显违规或者是很不 OK 的贴文吗？ 其实没有啊。 所以前一篇贴文是什么？ 17年应该是那个美国的 Women's March 吧。 所以是在评论美国的妇女女权运动。 对，其实是完全不敏感的呀，我觉得。因为它就像我们发过的所有的内容一样，其实基本上都是跟女权主义相关，跟妇女权利相关，跟性别平等相关，这个有什么可敏感的了？但是只是说他要封掉你，就是我觉得是因为2017年我们2月份的时候被禁言一个月，是因为3月份开两会，然后不想你在两会期间然后有什么动静，就提前把你禁言一个月，然后结果那个时候是引起了就有很多人去声援我们这样子， 所以反而引起了另外一波讨论，就说你们为什么在这时候把它关掉。 也是挺有意思，是在于说因为他封我们有点早，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很印象很深，是大家有去做一些声援，是在美国然后在欧洲有一些国家那个时候去游行嘛，包括当时也有一些留学生，然后他们去做了一些中文的 slogan 然后去声援我们的那样的一些活动。 所以那时候你们影响力已经蛮大了嘛，因为开始已经有很多的粉丝或者读者已经会去声援你们，然后为你们发声。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说可能性别的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被大家关注到的一个议题，然后我们的账号在当时算是还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女权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账号，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有去做这样的一些活动。 那2018年就是三八妇女节的隔天，就是9号被停用，永久的停用，你们有前一个 po 文很极端吗？ 一个关于性骚扰的一个 post， 从15年开始，这个每年3月8号的这个妇女节都是我们就是的受难日。因为当时我记得18年的时候，当时我还自己有发一个朋友圈说，哎呀，这个今年三八什么都没有发生，可以去睡了。然后早上醒来就发现账号被炸了，就是消失了。所以就是说怎么讲呢，我觉得其实从来可能都不是因为我们发了什么所谓敏感的内容，而只是在于这个东西其实就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嘛，随时会掉下来，但是其实一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下来。然后当它真的下来这一天的时候，我当时自己的感觉是好像你就早就已经预感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它竟然真的就来了。其实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就没有反应过来，我真的是过了三个月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个，感受到悲伤，你知道。 这个账号包括微博跟微信总共大概有25万的关注者吧。 对 对，也是你就是七年来工作的成果，然后就一天就不见了。 其实25万的粉丝在比如在微博或者在任何一个平台上，可能它也不能算特别大，但是它的影响力是超出了这样的一些粉丝的范围，我是觉得。然后当时的心情是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觉得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那时候还没接受了一些访问，然后就觉得我就说早就预感这一天会到。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是属于一种麻痹或者说麻木的一个状态，是我觉得还没有办法 process 这件事情，然后所以还是处于那样的一个震惊当中。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包括我们也有尝试努力的去挽回一下，比如有去想要去做一些诉讼，去告这个微博和微信的公司，告新浪和腾讯，就是说你没有什么理由封我们的账号。然后包括也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去建一些小的账号，然后再不停的去发一些我们的东西。然后我当时是在北京的郊区，我没有去给他做一个葬礼，做一个假的一个葬礼，拍了一些照片。 哦， 在一个废墟前面吗？ 对，废墟前的那个。所以当时其实还是想尽办法，其实想要有一最后的一些挣扎。在刚被封的时候，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人在关注的。然后那个时候警察就有到我们的办公室，然后就说啊，你就不要搞这些了。对，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当时我们会意识到你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风险，在于说即便你可能在网上继续去发帖去讲你这个遭遇，你也可能面临一些现实当中的一些人生的一些风险，可能你会被拘留等等。因为你在网上发帖那个时候也已经算是可以被归作这个寻衅滋事，就是一个罪名。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非常认识或者意识到你的这个人身安全，或者说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的这种风险是切实存在的。其他的我们想试几条路基本上都不通，在于我们只要建一个小号马上就会被炸掉，只要发跟女权之前有关的内容，你这个账号就会被消失，然后你去找法院，法院也不接受你的案子，不接受你的材料，没有任何理由。所以就是你基本上每一条想要去尝试的那个路其实都是不通的。所以其实当时是有过这样的一些尝试，然后基本上都是不可以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怎么讲呢，不能说接受，其实我这么我根本就不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突然一下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在那个时候过去的七年，就对我来讲最重要的身份都是女权之声的编辑，这个是我的可能整个人生最重要的身份。然后突然一下女权之声没有了，那我到底是谁？这个对我来讲是最难，就是你会觉得你为之努力或者为之工作了七年的一个东西，然后突然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在我们的账号被封之后，然后还有一些别的账号然后去发一些抹黑和诽谤我们的一些文章，包括到现在如果你去百度上搜索搜女权之声，出来都是我那些抹黑我们的东西，但我们之前曾经发过的东西好像就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所以在这个账号被完全封锁了，警察也找上门，所以其实很明显的态度就是这个不是新浪微博或者是腾讯自己做出的决定，它是官方的意思。 对， 就算去找法院也没有用了。 对， 所以在那之后你又花了一段时间去认知这件事情，开始找回自己是谁嘛，就是那七年的东西然后累积的一个声量成果都在上面，但现在你自己回头找其实在网络上也都找不到了。对于后来从事女权运动的人来讲，他也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就是你们要怎么去调试这个心理状态？ 那只能说我自己了，对我来说是特别难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在2015年之后，比如我的同事可能就那个时候正好之前去了美国，然后我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成了当时我们机构的负责人。其实在2015年之后很多的时候也对我来说其实也都是勉强维持，因为你是感受到空间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是非常明显的感受。然后到2018年我们的机构关掉，然后账号被关掉，然后也很难继续在工作，你就发现我觉得也是内忧外患了，就是你自己的机构也很难能够找到一些新的人，然后你自己也面临的问题在于说你的生活非常不稳定，你的这个工作简直都要没有办法支撑自己的生活，哪怕是最基本的。而同时你的安全还没有保障，也担心自己被抓，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抓。我觉得那几年对我来讲，可能2017、2018、2019等等这几年对我来说都是特别困难的一个阶段，就是你反复的想要去做一些不同的尝试，然后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做成。我在2018年的时候做过一个小组，我们是一个三个人的小组，这个小组成立不到一年的时候，然后我们三个人当中的两个人都被抓了。所以你知道就是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面临的状况，是在于说好像你就很难找到一个出路。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我的热情还在，我的技能还在，你有一些想法还在，但是你就发现就你变得没有空间可以去做任何的事情，没有用武之地了，你知道那种感觉是特别困难的。我当时也想过我要不就转行算了，就不干这个了，就做一个那种普通的工作，不要做什么任何有这种太多的这个怎么讲呢，我觉得那时候你是做 activist 你是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生命都用在这个上面，那我去做一个普通的工作，就你也不用想这些，你也没有这些问题。但实际上我也发现对我来讲就变得特别的困难，是在于还是会觉得很不甘心，就是我自己就要这样子放弃。所以 我后来想了，其实我在19年的时候也做过一些不同的尝试，是在没有组织，我没有任何的机构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我们因为一些事情去找一些不同的人，然后来做一些合作。所以我觉得其实即便是在现在，在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收紧的一个空间之内，我觉得在中国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人，大家是有一些这种想要去做一些改变这样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缝隙当中去寻找一些可能性，寻找一些空间。所以就是我觉得包括就是其实在 MeToo 可以看到的一个趋势，就是你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趋势，或者是某一种它是被去组织了，因为你的组织已经没有办法存在，大家都是散散的，然后你通过一些事情然后组织起来，它会有一些好处，但它也有一些问题，是在于说它的可持续就成了问题。 但这也可能就是政府希望你的样子，我不要你一直持续下去。 对啊，现在你所有的这个组织都被打击了，然后让你这些核心的组织者没有办法工作。因为我们不管我们的朋友是在广州，在北京，在其他的一些城市的也好，就是太常见的就在于说有时候大家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哈，所以你太没有一个实际的罪名可以去把你抓起来。但是呢，你给你自己生活上所造成的这种无形的这种压力和监控是无时不刻都存在的。比如说我们的朋友门口，就家里的门口楼道里面就被安一个摄像头，然后就是你没有做任何不对的事情啊，但你家门口有一个摄像头，让时刻有人监控着你，就是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is literally watching you。 所以我们的朋友就说，当时就是在他家，就是回家的时候都在家门口多走两次，多走两圈，然后才会再回到家，因为也怕有人跟着他。你知道那个是一个那种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是在于这样的事情已经成为你的外在的这样的一些压力，那现在已经成了这种你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可能就是大家都处于某一种这样的一个压力的状况之下。 了解。所以因为过去的那些你参与的事情到了后来变成一个被盯上的人， 对， 所以不管是参加活动或者是你的屋子外面突然有了监视摄影机，都会让你有非常巨大的压力，就是会觉得好像有人随时都在监看着你，就是对生活来讲是很不健康的。 对啊， 到现在应该都还是会有这样子的恐惧吧。 嗯，我觉得可能我起码目前还生活在中国的这些朋友，其实我觉得大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这种被监控被骚扰的这种压力它是日常的。那你的工作，我们想做的这些工作变得非常的艰难，没有办法继续，然后自己的人生可能会觉得很难找到一个方向，遇到的事情全部都是挫败。那这样子的话，其实真的是特别特别难。 那你像你这样子的遇到这样情况人其实应该也不算少。 对， 那你刚刚有讲说后来呈现的状态变成是一个事件发生之后那个人再回来，所以那其实还是有一股能量在，就是有这样子理想的人，有这样子技能的人，其实还是愿意去做付出的。 对，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能量，我觉得始终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暗流涌动的状态，就是大家在寻找这样的一些出口，寻找这样的一些机会，始终是有。但是呢，如果你作为运动来讲，你运动缺乏了这种组织者，是没有人来组织，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散的状况。所以包括其实我觉得女权的议题现在面临的状况其实也是这样子，即便到现在到2020年，然后到2021年，就是女权的议题，性别的议题已经成为了这个中国社会被讨论最多的议题了。我觉得这个特别神奇，是其实你因为你的整个社会空间是被压缩的不行的情况之下，一旦有一个事情被社会讨论，马上就会被禁止、被审查，然后被删掉，然后人被找等等。你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那性别几乎成了到现在为止又是一个仅存的一个尚可以有一些空间去讨论的话题。但是呢，这个里面就变得特别的复杂，就在于说真正最核心的问题，你只要涉及到这个制度层面的问题，你这个是没有办法讨论的。房间里的大象是没有办法被讨论的，然后所以就只能可能集中在某一种文化的层面，变成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知道2018年女权之声被永久封锁之后，其实中国女权运动没有就停歇，反而是更加的蓬勃。就是因为2017年的那个 MeToo 的活动从美国传出来之后，在中国也开始发酵，像是央视的主持人朱军他也被控性骚扰，其他家暴或是性别暴力的事情开始被搬到台面上去讨论。像是去年有一个藏族的网红拉姆，他就是在直播的过程中被他的前夫 泼汽油然后焚烧，最后是伤重身亡。这个案子我记得在中国有非常多的讨论。那在端传媒就是有一篇针对中国女权运动的分析，说现在女权运动在网络上是很去中心化的，就是它并没有特别去追随哪一个意见领袖，然后还出现就是当代特有的泛粉红的这个特色。那泛粉红是什么呢？就是小粉红就是中国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网友的别称嘛。那泛粉红就是指没有那么激进，然后可能立场会稍微摇摆的民族主义的网友。那目前在网络上的女权群组，像是在那个社群网站豆瓣上有一个叫做俄族的一个话题群组，里面有很多新生的女权主义者认为2020年是女权元年。那就像刚刚讲的，难道之前女权之声或者是女权五姐妹其他的运动者的努力都不算是中国的女权运动吗？其实不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因为就像刚刚讲的，活动都被 ban 掉，你在网络上找到的资料基本上是零，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料留在上面，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过去的组织是什么。那就算贴出来，后来有人再贴出来也很容易被删除。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谈就是中国的女权运动会是怎么样子的运作。那就你的观察，泛粉红或是到小粉红的中国特色女权主义是为了让这个女权议题比较安全的在中国能被讨论的一个策略吗？ 我觉得很难讲这是一种策略，这个是一个现象，因为讨论的人已经足够多，就像你说的，它已经变成了某一种没有中心的一个状态，可能有些不同的小的一些山头，但是它已经变得没有中心，因为没有人能够控制它的发展，不是我们，也不可能，也不是任何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你就很难讲这种东西变成了策略。我觉得问题是在于它变得没有策略， 那就是变成一个适者生存嘛，就最后啊，这样子的言论会被留得比较久，所以我们才比较容易看到。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因为在中国生活久了，其实你都会知道有一些东西是所谓的红线，或者说有一些东西你是不能碰的话题，或者你碰了之后你马上会被删除。甚至说我觉得现在很夸张的是在于你可能有时候在网上发一个言论，然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可能会被拘留，或者说就是网上的这个发言造成你的现实当中人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问题，即便只是对于普通人，所以这个是特别常见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就会有意识的去回避一些这种所谓的敏感话题，然后同时呢也是因为没有这种组织，没有这种机构，没有这种话题的存在，其实大家能够去观察到的，能够获取的信息某种程度上也变得是只在一个层面上的一个讨论，你就是没有办法去针对这种真正的背后的问题，或者这种结构的问题、制度的问题这种东西然后有一些讨论。因为俄族以前这个是八卦来的族，大家以前在里面只讨论娱乐新闻、明星八卦这种，没有人讨论这些。然后现在我确实我就去看了一眼这个俄族，现在确实是变得特别多，这个特别多讨论性别话题的，作为女权问题的了。但是他们对于女权问题集中在某一些，比如说这个性骚扰的问题其实还是一个，家暴也是一个，然后婚姻的问题， 所以他们不会从理论上、学术上去讨论最基本的。在过去你们会普及一些知识，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话题群组里面有人去做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可能缺的某种程度上也不一定是知识，而是怎么讲呢，我觉得是有的，肯定还是会有。因为实际上中国这么大，其实某种程度上它还是有存在它的一些丰富性的，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声音其实都会有。只是说我会觉得这个的问题是在于说大家都没有办法去面对真正的问题，或者说如果只是一个讨论只可以被允许存在在这样的一个层面的话，那实际上对于具体的真实的这个社会状况的改变就会变得很有限了，因为这个能量都被这样的过程当中被消耗掉了。还有一些就是想要去推动改变的一些力量，你就现在是找不到这个着力点，找不到可以去发力的地方。那可能我关心的问题来讲，不管是说我们的家暴，还是性骚扰，还是暴力的问题、歧视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归根到底是国家没有对这个东西负责任，就是他不想管这个，他就把你这一地原的变得这个琐碎化不重要。其实那大家这么关心家暴的问题，那家暴的问题其实现实当中面临的状况就是在于说很多时候真的就是警察不管的问题啊，不是大家什么意识，以前大家认为这个意识不够啊，然后不会求助啊，然后要忍耐啊什么，这其实这也一直都存在，但是现在就是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公众的意识层面已经进步了很多，但是 警察就公安这个部门本身就是在中国来讲就是你最难去改变和推动最强势的这样的一个部门，那关于他们的很多东西你就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讲了，那这样不能讲的东西不能碰的东西变得太多的时候，那一切的你能够讨论的那就只能是浮于表面的一些东西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所以在最后很重要要做体制改革的部分反而是完全没有办法碰的，变成是我个人升华之后，然后我期待这政府哪一天， 对，所有的变成个人的东西了。 那如果说像是透过举报或是抵制或是很强大的舆论，有这样子的做法吗？去督促政府或者是想要做改革体制？ 我觉得举报啊抵制这种在现实当中我看到的基本上都被用在了其实是也许不那么正当的或者那样的一面。老师上课讲话不敢讲，因为担心学生去举报，然后网上的有时候一些讨论变成举报，然后一些东西被禁止和被封杀，因为你的社会不存在这样的一些真的可以去做讨论的一些空间，所以你这个举报都是属于你求助于这种权力者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因为拥有权力的人他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你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变成了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一个不那么正义的一个行为，但是这个现在举报的这个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我觉得你好像一言不合我就举报你，那实际上那我们不能好好的讨论一下真的去聊一下这个听一下那些不同的人怎么想吗？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知道说在这种去中心化的方式运作下，它这个女权的议题我们可以不断的被讨论，但是它没有办法持久的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最后有个成效。那就你来看，因为去中心化嘛，所以它就像一个多头马车，超级多头，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但有没有一个共识或要怎么去处理是看不到的，也不一定这个情况会达到每个人理想的目标，因为每个人立场不一样，里面可能有自由派的，有社会主义的，有爱国者，什么样的人都有，每个人心中的那个想要达到的那个女权主义的样子可能也都不一样，因为完全没有办法好好讨论嘛。那虽然你刚刚说在2017年之后有很多很多的讨论，也是中国最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就在性别这个议题很多很多人讨论，但你对这样子的发展是乐观的吗？只剩这样子的讨论方式，然后没有一个组织，虽然很多人讨论，但是这个成果会是好的吗？ 我觉得这是我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我面临的这个状况不是由我所能所造成或者说能够改变的，但是我所面对的状况，如果说我作为一个运动者来说的话，那我就必须要让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还可以找到一些方式来工作。所以我自己会倾向于就是我自己不乐观，可能对整个世界也不是一个乐观的想象，但是这个不重要。我觉得即便我可能在一些看法上是悲观的，某些未来的状况上是悲观的，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是有希望的。其实还是有一些事情让我看到，我会觉得这个国家还是有一些希望的。比如说我们接触到的一些非常有想法的一些年轻人，然后有时候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大家的讨论，就是不得不说我会觉得现在面临的状况跟我最开始加入这个运动的时候面临的状况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其实我很难去比较就是说哪一种更好，我甚至也许我会觉得现在更好，因为你的群众基础或者说已经在那里了，你不会像以前你说你要做妇女的工作别人就会说你要去妇联，就是这个是非常不同，你的群众基础已经变得无比的大。那你怎么样在这样的在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讨论当中，不是所有人都一定都是这个小粉红或者是一定是爱国的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你可以在这些里面其实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我们能够去共同一起工作的这样的一些人，可能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你是更容易我们能够互相找到对方的。我会觉得这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可能好我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我就一定可以怎么样，我根本就不想这些事情要想这些还觉得这个就是没有希望，那我只想到说那如果我把它当成是此生是这一辈子都要做的事情的话，我会觉得好很多。那我怎么样让我的这个运动者的生命可以不是在我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就彻底被结束了，不被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所困住所结束，而是可以持续我整个人生的话，那我现在所需要想的就是说我怎么样可以一方面持续我自己的维持我自己的生活，另外呢就是在 随时面对这样的一个不断变动的一个政治和社会的环境之下，包括可能我觉得现在也是国际环境整个都是不停的在变嘛，在这样的一个不断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以去找到一些可能性和尝试，然后去找一些出路，我觉得这个是我想的。 我觉得还蛮厉害，还蛮感人的。其实因为你刚刚讲到说你是希望就是这件事情是可以做一辈子， 对， 所以你现在就是人在香港，然后一样是在做不管是跟性别有关研究还是跟其他社会体有关研究，你是继续往这个方向。然后你刚刚有说到说在这些过程中你还是可以遇到一些单纯想要让这个社会更好的一些年轻人。我自己在看就是刚刚那篇端传媒的文章，我会想说在这个做女权的网络的一个话题群组里面，我自己觉得会不会它的前进会非常慢，但是因为你刚刚讲到即便里面有很多不同意见，但是至少每个人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该注意的话题，所以比起你2011年要加入的时候你要找人讲找不到人，到现在其实可能你随便抓个人来讨论这件事情都可以，即便意见不一样，但至少他们有一个共识，知道这是一个 很值得讨论而且很重要需要改变的话题。所以听起来你对这件事情还算蛮乐观的，虽然说你很悲观在看整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听起来是蛮乐观的。 是，可能这个层面上来讲是这样子，可能对我来讲我觉得这种选择简直对我来讲都不存在，是因为这个力量实在是太不均衡了，就是你没有办法跟那样的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宣传机器来对抗。然后包括我会觉得其实小粉红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我就还是要相信就是人是会改变的，是在于人们的看法人们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会改变。小粉红也是被塑成的嘛，是被影响成的嘛，因为你想其实这个国家的这个官方的宣传机器实际上真的是进化和更新换代的非常快。那你说小粉红比如说活跃在哔哩哔哩这样的一个曾经是二次元的网站，那共青团当年可就很早以前他就进驻了共青团，然后去做那个兔子叫什么忘了，种花家什么之类的，那些就是做一些那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那些动画，然后到这些年轻人最多的地方用他们最喜欢的方式然后去吸引他们然后去洗脑。那我们哪有这种力量，我们进入到 B 站我连会员都登不进去， 资源差太多了， 这个资源但这个力量整个是不均衡的。我会觉得就是你看到小粉红你要去想他们是怎么形成的，就是他们的存在也是背后是有原因的，是被影响的。你每天看到的听到的你周围的人都是在讲这种东西的话，你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人，这个其中是真的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这个力量。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世界可能我会感觉变得很快，即便我工作了可能也不就十年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在这个女权的这个议题和运动里面，我会觉得这十年也是变化非常大的十年，每一年你可能回头看你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和不同的一些想法，然后也在不停的去可能是更新自己的或者淘汰自己过去的很多的一些想法一些策略甚至是待人处事的方式。所以我会觉得那这样子可能好歹也还算是一种在成长和进步吧，就是你要跟着要随着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潮流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些我们自己的位置和能够去做一些事情的方法。对， 了解。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就是要有一个特质才能长久做下去，首先那个抗压性要很够，因为对我来讲其实你就算是在体制内还是一样持续待在体制内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即便现在没有像之前这么的曝光，可是你还是待在里面做。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了不起，因为首先你要先经历过一阵子，就是你好不容易有一个成果你可能很快就会受到打击，然后你要不断去想新的方法去应变政府这个很巨大的机器，它这种不管是科技上还是说是在政策上面带来的挑战。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情真的很厉害。你身边还有跟你一样就是持续待在体制内做这件事的人吗？很多吗？ 嗯，我觉得还是有蛮多人就是想要继续去， 那真的是蛮有希望的啊，因为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放弃这件事情。 可能 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这一辈人要去面对的责任，所以 不知道，也许就人生其实本来也，我觉得要人生要找到一个你觉得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嗯，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讲，就是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即便可能这个选择给我自己的人生带来了一些艰难，但是也让我经历了很多别人所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体验，不管是那些曾经的骄傲，那些高峰的体验，还是那种从高峰跌落的体验，也都算是丰富了自己的人生吧。所以这么想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不知道，只能这样子走下去咯。我觉得有这样想法的就是我现在很难讲出这种怎么讲呢，我以前可以讲好多那种特别鸡汤的话要去鼓励别人，我现在讲不出来我现在觉得就好好活下去就不容易，所以要找到一个能够自己怎么讲呢，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所在的这个时代的，对得起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已经不错了吧 那今天我们更深认识到中国社会运动者的第一线经验，还有到后面中国女权的发展，然后以及他刚刚提到我觉得很重要的地方是，你要这个社会运动长久就必须要有很大足够的抗压性，然后还有你要去应变所有政府给你的挑战，才能让这件事情可以做一辈子。对，如果有想要做一辈子的话，可能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那我们的节目来自五星的你将会邀请更多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华人或是长期观察中国的华人和我们分享中国经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我们下次见。 你刚刚听到的是 Y 平妹与女权倡议者 Ada 的对谈。2011年 Ada 开始参与运动时完全没有想到妇女议题会成为敏感议题之一，而在短短的七年内，他经历了中国社会运动空间的压缩，从人权、民主、劳权到女权，各类公民组织一一的倒下。2015年7月更发生了709大抓捕事件，上百位维权人士及律师遭逮捕扣留，有些人甚至从此下落不明。当维权律师被抓，没人替你讲话了，像 Ada 一样的社会运动工作者该往哪去呢？Ada 说，作为女权之声的编辑，努力七年的成果一夕消失，她也不断地问她自己，那我到底是谁？或许这就是统治者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让你失去自我，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尽管如此，我很敬佩 Ada 仍旧对人性保有一线希望，她相信人是会改变的，就如同小粉红也是被环境所形塑的。你正在收听来自五星的你，由归岛之音制作出品。每一集我们跟不同有中国经验的人对谈，在中国长大工作受教育以及已经离开中国的人，透过他们的观点和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本期节目制作人是我 Emily， 主持人 Y 平妹，剪接我和 Dino 林，制作助理 Elise Chan 和 Trevor Liu， 感谢 Arthur 正的协助。如果你正在用 Podcast App 收听，现在马上按下 Follow 订阅。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欢迎在 Apple Podcast、YouTube 留言，或是上归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社群粉专、脸书、IG、Twitter、YouTube， 我们都会看。下周见。